和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二。说到职场，我们要面临很多的问题，不仅有来自我们业绩的压力，同时呢还有人际关系的挑战。说到处理人际关系啊，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扰，特别是面对职场当中的风言风语，很少有人能够淡定的面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李建忠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闲言碎语叫我如何忘记你。李老师你好。 你好香露，你好、大家好。 那么我们在分析解剖闲言碎语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啊，我们先来听一个案例啊。一位朋友呢，他是职场新人，才20多岁，他说我刚刚到这家公司，也就是1年多的时间，因为我是在分公司上班，周围的同事啊都是比我大个10多岁的中年妇女和大叔。当然他说我没有瞧不起中年人的意思啊，反正就跟我年龄比较差距大啊。他说我自己呢，这个长相属于6分吧，中等偏上啊，性格开朗。这边呢，因为就我一个年龄比较小的未婚女性，上班接触的同事呢大部分都是男性。另外呢，我们这儿呢有一个和我对接的部门啊，有一位单身的男士，因为我们的兴趣爱好之类的都比较聊得来，但是啊，我绝对没有想在公司里谈男朋友的意思。结果公司里的一些女同事啊就开始编排我了，因为我们一起在下班的时候啊走了几回啊，一起就是共一段路啊，这也是很常见的事儿。结果那群人就传我们俩同居了。就没有直接说那他们俩先处一段，都没有，直接就到同居的这个程度了。那后面还有，他说还有几次呢，就是又传出其他的一些谣言，说我同时啊交很多男朋友，每天有不同的男生来接我下班之类的等等，说我私生活混乱啊。这就不仅仅是和一个人好了，他是脚踏 N 只船的问题了，甚至上升到这个人品的问题了啊。原来可能还是一个自由恋爱的问题，尽管他说并没有这回事儿啊。他说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啊，如果我错了我可以改呀、请大家给支支招啊。这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位朋友的咨询。那李老师，您觉得他错了吗？ 我觉得他本身不一定有直接的错误，就是他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可能一般来说，我从我这个角度看呢，是会看到是说他的人际关系上可能比较差一点，他有些忽略了，比如说他这么说起来，好像他在这个单位好像就没有一个好朋友，是没人给你说说话，没人给你澄清一下。你自己跟他们的距离都特别远，跟他们也没什么交流，然后大家相互的猜测，现在好像看到的是人际关系上存在的问题。 嗯， 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做错，只不过呢，就是在一个单位和很多人的交流上面出了一些问题。 对， 似乎 交流的很少， 他们之间的距离和年龄的距离一样大。 没错，没错，啊，这距离太远，所以好像他没有一个一般来说，在单位里边，我们可能不能跟所有人都好啊，但可能会有一两个好朋友。 嗯， 这两个好朋友，一两个好朋友呢，你有什么真实的情况啊，谈不谈恋爱啊，那个啊，就你们之间会有个交流。那他们是你的好朋友呢，别人在说的时候呢，至少有人跟你澄清一下，说不是 啊人家没有这么做啊，就有人跟你澄清一下。他现在呢好像就是没有这样的朋友。 嗯， 哦，就对，这部分可能是他忽略的地方了。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啊， 嗯， 就是他可能和那些中年同事啊都没怎么交往，没怎么说过话，但是和那位男同事走的就相对近一点，甚至还一起下班同路。 对对对对，说说话。 所以别人就会觉得，哎，这个小姑娘怎么回事，跟我们都不说话，跟他还一起下班，那他们俩之间是不是有点什么，可能一般人都会有一些这种好奇。 对， 这种好奇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吧？你就看平时都不怎么跟我们聊天，怎么跟他就走那么近？那么他们俩是不是有点什么关系呢？ 对，一般呢，大家相互不了解的前提下是比较乐意，这种好像是大家都很乐意去猜的事情，嗯，就是说，哎，你们俩是不是好了？哦，就这个好像是一种比较善意的那种猜测。 啊，哦，您还说的比较客气，善意的猜测。 对对对， 不是说从这种别人的这种叫什么，也不能说桃色新闻啊，从别人的这种所谓的八卦，情感八卦来找寻自己的某种快感。 啊，没错，有一部分啊，因为涉及到情感嘛，涉及到很内心的一些秘密。 嗯， 那我们所谓的八卦之心，就有的时候是谈一谈这种比较亲密关系的一些事情啊，大家的兴趣都比较大。 嗯，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兴趣，就是聊别人的私生活，大家的兴趣很高，但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私生活跟别人分享呢？ 对，没错，一般谈自己的不好谈嘛，对吧？就自己的私隐你也不想拿出来谈。 嗯， 往往都是想谈别人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从深层次来分析一下。 深层次来说，是人跟人之间其实是希望相互了解。 嗯， 希望可以靠近一点。 嗯， 谈一些我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秘密，小秘密一样啊， 哦， 就但是谈的不是你的，我也不是我的，是别人 找一个安全的 啊，对，这个是最安全的，是吧？说对方说自己都不好谈，哦，因为这往下谈就很真实，我不想说那么多。嗯，谈别人的有很多猜测，有很多臆想，在这里边呢就特别的丰富多彩，因为随便你去加工。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加工很多，我心理学上叫投射啊，你把一些期待啊、想象啊，你自己投进去了，加了很多佐料，就变得很有趣，这个实际上是拉近了我和你之间的距离 啊， 就是我们俩的距离近了，因为我们好像共同谈论一个别人的秘密啊，拉近了我们俩的距离，嗯， 啊，这些人既是编导。是吧？ 对， 同时又是讲述者， 对， 同时还是这个交流的对象。 嗯， 您的意思是说，通过这种交流能够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那为什么大家愿意听呢？这和人的这种本性有没有关系？人是不是有好奇或者说有窥探的这种本性呢？就我总想了解一些，很难了解到的。 对，没错。这其实是相互的对内心部分的关注嘛。 嗯， 就是其实人跟人之间呢，越是现在的社会比较快餐啊，相互了解认识比较肤浅的时候呢，其实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希望说，包括了解明星的呀，啊，了解别的人，我们就对他特别关注，其实也是一种对彼此内心的了解。 嗯， 哦，只不过更多的是单方面的，哦，就对方对你没有那么多了解，但你对人家的私生活特别期待去了解。 但是被说的这一方会反驳说，你们怎么那么 空虚啊。 对，没错了、 你们怎么把兴趣爱好都放在编排别人身上，你们自己去充实一下自己好不好？ 这就是相互相成的啊！如果往往他们自己的生活比较丰富多彩呢，一般就很少就关注，因为这也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呀。 嗯， 你包括这种编剧对吧？你要编剧可不好做对吧？你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的。 对 啊，一般有的人他自己有自己的爱好，比如说他要定期去打球啊，他有自己的写作呀，或者出去旅游啊，哦，他的精力在这些事情上呢，别人说呢，他也就哼哈两句，就他不大想参与，因为我没那么多精力参与进来， 嗯， 哦，但我在我的爱好的事情上更多了， 是， 但是你越是没有这部分呢，你没有自己的爱好，那这部分呢就变得 这个和打麻将啊，有点像， 有点像 是吧？ 就 很多人说，那我没有别的事儿干呀，我不打麻将我干嘛呀，有点像这个， 有一点像， 好，那这是前面的这个问题啊，后面就开始无中生有了，就说他和很多人在一起好这事儿，那我想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当事人的问题了， 对，没错没错， 这是不是还有一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这种问题，是不是有些恶意的所谓重伤啊？ 对对，有些还有恶意的啊，有恶意的，有些是无意的，因为有些恶意的呢，比如说他本身对对方有一些嫉妒啊，比如说他可能长得比较漂亮啊，可能会有人会嫉妒啊，尤其是对方年龄又大了，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嫉妒，然后可能会加上自己的这种心态去说对方。也有一部分是无意中的，我们说就前面提到那个投射，就是有时候是我们本身，比如说另外不是还有个男生跟他走在一起吗？可能我本身也希望跟那个男生会有一点故事发生，但是我已经已婚了，我不能这么做了，但可能我会把这种愿望会投射给这个人，就好像是他会这样做，或者他会跟别人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就信以为真了。 他自己也会无意中会说嘛，实际上可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会这么说， 也会这么说。从心态上来说，他是有这样的期待的， 这叫心理投射， 对， 就是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 对， 投射到了别人身上， 投射到别人， 然后还编排出来了，跟其他的人聊， 对，没错，然后别人可能也加上自己的投射， 那就本来是一个人，俩人一聊，三人一聊，成两个人，跟这个女孩好了，再一投射，再一想象，再添点料。就成四五个人了，每天都有不同的男人来接他了。 没错，这部片子经过了多少个编剧，你说它有多复杂？ 太复杂了。 哦， 哎呀，那这个年轻的姑娘太可怜了， 就 是吧，被人在背后这么说，以后怎么处男朋友嘛？他该怎么办呀？是吧？前面可以交流一下，是吧？多和这些中年或者长辈们哈聊一聊。但是已经到这种地方都开始重伤他了，但是他也不知道谁在恶意重伤他， 也不知道，你不知道是谁， 没有一个特定对象，那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其实心里已经很不爽了， 心里面是很不爽，对，但一般来说如果心态比较淡定一点的话呢，还是刚才说的，你还是要跟他们要交流，跟他们多交往多交流，那他们有这种想法呀，肯定也会有人跟你说的。如果你跟他们交流多一点，他们就会讲了。哎，你是不是跟那个谁好呀？人家都这么说你啊。因为也有人是比较善良的，会比较愿意澄清一些事实的。 哎，您说的这个，我倒是想到，就是其实，人都有一个从众的心理。比如说，有四五个人在说闲言碎语，这四五个人也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他们中间也是有分化的， 没错。 也许有一个人他不好意思不参与，但是呢，也不好意思说人家，他就属于参与程度比较少的那个，属于在那听的， 没错。有的人像这种人之中，他有的人会愿意来跟你澄清一下，来问问你， 就为你站台，为你撑腰。 不一定是撑腰，他愿意了解你嘛？ 如 果经过他了解 真相说的那样， 对，按照他了解的真相再来。如果你 跟某些人，其实一般来说，你一个单位里边，即使是年龄有差异，他性格心态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你是可以跟他交朋友的， 嗯， 哦，跟某些人走得近一点，哦，你他们有的消息你也能听得到，你还有机会去澄清嘛？ 嗯，哦、好，那就找一个。 对， 找一个可能跟你还比较容易交流的， 是是是， 走得比较近的，找一机会是吧？也没有必要刻意， 对对对， 嗯， 多聊一聊，然后希望别人也了解你多一点。别人越不了解你呢，这个猜测就会越多。嗯哦、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入职场的朋友啊，可能要面临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挑战， 还不仅仅是工作能力的问题啊， 没错， 其实和人交流也是算工作能力的一部分吧。嗯， 是的。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的是闲言碎语，叫我如何忘记你。 嗯， 一定要忘记吗？ 不一定要忘记， 可以不在乎。 对，你可以不在乎，也可以主动去面对。 嗯、 一般来说，你自己跟别人的关系越好，那这些闲言碎语本身就对你的影响就越小。 嗯， 你有澄清的机会。跟他们的距离越远呢，这个闲言碎语就越多，越负面。 闲言碎语啊，或者说背地里说人的一些坏话呀、啊、这个事儿能根治吗？能绝对的避免吗？ 不能。其实就像古人说的，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其实大家属于一种交流，你肯定都会有所评论的。 嗯。 但是你的心态有可能是不一样，你面对不同的人可能会不一样。 嗯。 你能不能够相对客观的去评论，还是会恶意的猜测对方，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这属于内心的一种交流，肯定要涉及到别的人，人际关系。我跟你好，跟别人不大好，肯定要说到别人的。当你我们每个人的关注点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更关注的是我们自己好的地方。有的人会无意中啊，但更留意的就是别人不好的地方。 嗯。 那种呢就是非就多了。 嗯。 是这样子。但是谈论到别人肯定是会谈论到的。 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来说说吧，有没有可能我们有玻璃心呢？就是我们太敏感了，人家说都说不得啊，间接的说都说不得。因为即使这个事儿它是客观存在的，没法避免的，但是它也有一个轻重的程度和主观故意的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它这种呢，一般跟我们的心理成长的过程有关系的 啊、 一般什么人会很在意？有的人你别人说他不是很在意、 嗯， 有的人就特别在意。特别在意的呢，一般他小的时候呢，父母就经常就说他， 嗯， 他就本来就很不舒服的，就是被别人说的感觉，嗯、而不是被理解、被爱的感觉更多的话，他其实是小的时候啊。就已经被说得很烦躁很生气了，就我爸妈就不理解我， 嗯， 然后出来之后你们又说我，这两个力量其实加在一起就很难接受。 嗯， 如果从小长大父母的关爱是很多的，很理解你的，那出来之后呢也同样有人说，但是你不没有那么在意。 嗯， 因为我在父母那得到很多爱啊，我觉得我是认同自己的，所以呢我反而不是很在意你说的那些、 哎、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内心有支撑、内心不空虚的人、内心有自信的人，他不会去说别人、也不怕被别人说， 对，或者受到的影响很小、嗯哦、你不能说一点都没有，有一点点波澜、但是他没有那么大、他还是被自己的快乐为主， 对、什么都是浮云。 对，没错没错没错。好，有的时候自己内心本来就哎呀，我就觉得我就很害怕，对吧，小时候父母就说我，现在我就很担心别人说我，你越是这种心态呢，完了你一听到别人说你好像就非常难受、 嗯 你就觉得别人说你好像就是你就是这样了，人家说你不好你就不好了， 是 是吧，就特别的痛苦，就是好像别人给你贴上了标签嘛，就是你就是坏人了，对吧，你就是道德败坏，对吧，私生活混乱啊、好像你就真是了，但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吗， 对 是吧，你到底做的怎么样，你自己 应该很有数啊。 你是谁？我是谁？ 对对对对，没错。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作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来自张国荣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能够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找到一些应对的办法，其实内心的坚强只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有行动上的这种坚强。有位朋友说，如果我在职场当中有人存心想排挤我，因为职场也面临着竞争啊，面临着这个饭碗的问题，有人就想存心上位啊，让我下台啊，让我变得孤立无援，背后说一些闲言碎语，我这该怎么办？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层级上面啊，可能会有不同的处理和应对的办法。比如说你是公司的管理层之间， 对， 或者说这个中层之间啊，员工之间，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我们从大的范围来说一下啊，李老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 嗯，大的范围，他本身就是你首先还是说你主不是主要担心别人怎么排挤你， 嗯。 哦，因为你做的好不好，他现在涉及到肯定是你要往上提升嘛， 嗯， 哦，你跟领导之间的关系，你跟领导之间你的工作表现怎么样，这始终还是最重要的， 嗯， 好，当然包括人际关系啊，因为尤其是要提到管理层这边去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啊，因为很多人是觉得我的技术很好，你就应该把我提上去。但是把你提上去是要管人的，你如果跟大家的关系处不好呢，那他们就没法提你上去。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是那个人技术不如你，但是他上去了，他肯定是说了我坏话排挤我了。但其实不一定啊，有可能是他跟别人的相处的关系他会处理，他在人际关系上是处理的比你好。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需不需要也找一些援军呢？别人让你孤立无援，你是不是应该也找一些后盾呢？ 对，其实这个功夫在私外啊，就是平时啊，你的人际交往其实就要提到日程上来。 嗯， 啊，就是我跟领导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啊、跟各个部门的关系，这些其实都在展现出来。啊，这应该要平时就在思考和去主动交往和交流了。 哦、我改编一句话啊，叫“人到用时方恨少”。 啊，对，没错了。啊，你有时候你等到说，哎呀，要提职了，下个月跟别人竞争，这个时候你才开始去找人呢，可能就有点晚了。 好，这个是功夫在室外。刚才您说， 对，应该是你入职第一天开始啊、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就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另外也有人说，就是在职场当中呢，老板也还是会比较实用主义的来考量下属。如果你负面新闻缠身，但是老板器重你，认为你是对公司有巨大贡献的，那么可能你的位置也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坚固一点。 对，那部分是能力啊，对吧？尤其是做销售啊，那些你的能力这个才华别人是夺不走的。是不是？ 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啊，我们要找到主要矛盾。如果这个单位人际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考量的对象，或者说这个单位呢，对于我们的业绩要求啊，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要求是很器重的，我有不可替代性。我们找到主要矛盾， 没错， 然后去有针对性的化解啊。 是，包括你自己的定位啊，自己的定位，如果是技术岗。但本身你就把技术能力做好，你在前几位，那没有人能排挤你。但如果是要到管理岗，那你的人际交往的方面就要提升就要注意到跟别人的关系交流这些就要特别留意。 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 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江璐。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职场里的人际关系，我们从闲言碎语叫我如何忘记你说起。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李建中，李老师你好。 你好江璐，你好大家好。 刚才啊，我们说到的是一位朋友被别人编排的案例啊，本身呢和男同事是正常的同事关系，正常的交流交往，结果呢被编排成了同居啊，还被编排成他有多段啊这个恋情同时在开展。 对对对对对， 好，这本身是个无中生有的事儿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朋友呢本身没想在职场里面找对象，但是奈何不了自己内心的这匹野马，去到对方那里去寻找青草。两人呢也擦出了火花是吧，产生了情愫。但是感情这事儿嘛也是说来就来，有时候呢也不好控制，说走也就走了。分手了该怎么办，同时还要面对对方每天的这个上班。所以还有位朋友问，和同事分手了怎么办，就是和同事产生了恋情又分手了怎么办。我特别想问啊，我特别想问你，这个同事跟你是同屋啊还是同厂啊还是同一栋楼啊 其实他有时候可以换个角度问问，比如说对方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啊， 就是对方在意不在意， 对，他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分手了我该怎么办啊，是吧， 都分了还知道对方怎么想吗， 不， 发个微信说咱俩分手了你怎么想。 其实这个应该是在分手之前就谈过。一般来说问的这个人就是他还不想分手。其实是 他有留恋 分手，对，他还有留恋。估计是被分手的那一个人。所以呢他实际上他还想说，实际上他表达的意思是说我还有没有机会跟对方重新好呀，他其实问的是这么一个隐藏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就是分开了我该怎么去面对。其实这个听起来是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那样的问题，就是我还有没有机会，我能不能 记性更加好。 哦 哦，实际上是表达了这种感觉。 但这个不在我们解决范围之内。 对，这个也不在，不是职场的都解决不了啊，对吧？这因为它取决于对方，它不是我们能帮你的。 嗯。 哦，但他可能一般提问的时候只是这么来问，就是说该怎么办。 好， 嗯，其实是一样的，你不是职场的，那你普通的朋友，大家不在同一个职场里，你分手了该怎么办？那还是一样办嘛，哦，对吧？ 但是他们毕竟曾经在一起过，好过。如果换一个角度吧，就是我不喜欢他了，我确实我要跟他分开了，但他对我好像还有点想法。 嗯， 那这个时候每天在单位里面怎么办？怎么相处？ 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说只不过是增加了一点见面的机会，因为大家在同个单位嘛，如果不在同个单位呢，可能见面就很少了，对吧？不会约了。那如果你自己下决心是分开了，你把对方就当成只是很普通的朋友， 哪能说当成普通朋友？普通朋友记忆也没有删除。 所以就是没当成的那个人就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啊。 比如说对方是觉得就是自己我要主动跟你分手的话，我就觉得我能够放得下啊，是吧？就觉得其实我还得找别人，我们俩就有普通朋友了。 那万一是父母不同意呢？他们俩不得不分手呢？ 这个不会，因为父母不同意，他们俩还好的话，你在同个单位啊，大家俩还会继续好吗？啊，只不过就是父母不同意，然后，好，那种一般都还不会这么问，只不过他会问的是我怎么去反对父母坚持在一起。 嗯， 哦，像这种一般就是还是抱有希望吧。 嗯， 其实就是如果是从技术上来说哈，当然就像你说的很难做到。哦，技术上来说就是只是当成普通的朋友，哦，你坚持当成普通的朋友，那对方呢慢慢的他也会接受是这样子的。嗯，哦， 万事开头难嘛。 啊， 包括万事开头难 啊。对，万事开头难，哦，对吧？也是打个招呼，但是没有更多的交流，你每天也都是这样，不会约会，不会怎么样呢，慢慢的你也接受了，对方也接受了。 嗯， 哦， 重新开始一段恋情，或者是接受一些工作上面新的任务啊，让你的内心被这些新的东西填满。 比较常见的 是吧？ 对吧？比如说派到西藏去工作半年啊，对 吧？你别，你在朝阳工作，派到西城去工作也可以。 是的，是的， 嗯，对，有时候距离也能够产生一些问题，是吧？比如说你们俩这个，如果每天都要见面的话，这个就麻烦一点，对你们俩来说呢，这个考验就大一点。但如果说你们要是，就刚我说的，在一个大厂里面，在一个大的楼里面，还是比较少能碰到的话，这个会好一点， 对对对，好很多， 嗯， 哦，相对好很多， 嗯，好啊，祝你们各自都能够收获幸福的美满的爱情，祝你们好运。好，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和别人交往的问题。他说，我本人属于在外面嘴笨不善言谈的人，但不是天生的。小时候呢家里变故，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内向的妞。这是一位女士啊，姑娘。虽然不是天生，但也是二十多年如一日的一直内向着，很难改变。进入职场之后呢，曾经因为看不惯老板的未来的儿媳妇儿，被解除了劳动合同。 啊， 他说那个女孩呢是众所周知比较轻浮的一个人，但别人都不说，只有我傻。我们一起工作，她跟我玩，我不理她。 嗯， 次数多了，人家直接去领导那把我给开了。啊， 嗯， 得罪这个皇亲国戚了，是吧？ 对。 另外我也弄不懂为啥周围渐渐有人说我脾气不好，不好相处，我自己真心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家里变故，哥哥弟弟和妹妹相继不在，我成了独女，家里的条件很差，被人瞧不起，一直以来我也习惯独来独往了，真心苦恼怎么处理好人际关系呢。在上一份工作里跟一个95年的小妹妹一起工作，反正就是各种处不来吧。现在想想都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比较好动活泼，而我呢恰恰相反。 嗯 啊， 他说上面是很典型的例子，现在呢又到了一个新的单位，依然面临老问题。同事们在一起聊天，我基本属于插不上话的那种，也不好意思开口。我特别羡慕那种口才好的人，真心希望能够变成那样。 嗯， 我该怎么办？他渴望交流， 渴望，但同时呢，因为他说他内向嘛，啊，包括其实以前的情况来看呢，他是不主动跟别人交流的，啊，其实他自己的从行为上来说，他是回避交往啊，因为他觉得我不善于交往，不善于表达。哦，然后我又内向，我可能还自卑啊，所以他自己来说，他实际上是往后撤啊，跟别人是保持距离，没有太多的交往和交流。 嗯， 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哈，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我们都是渴望跟别人有交流的啊，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人啊，都是希望有交集，跟人有连接啊，所以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矛盾。如果你希望跟别人连接呢，那我们就得愿意跟别人交往和交流，哦，愿意了解别人，愿意表达一下自己。 嗯， 哦，他刚才说的一个会比较明确的就是，别人说话我往往插不进话，哦，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内向和不善于表达的一种方式啊，一个表现吧，是啊，哦，因为一般来说你。他实际上是我也没有认真听别人说什么话啊，所谓的插不进话呢，就是他们说的我根本就不想听哦， 哦，这是他的潜意识， 哎，内心里边其实我也不想听，所以呢我本身也插不进什么话哦，我要说我想说我的哦，但是一般来说你去到一个环境啊，别人在说话，你肯定是从别人谈的内容开始谈的啊，然后别人在谈什么，比如说谈去旅游啊，啊，别人说的情况啊，和你有一些感想啊，会发表一下，这就很容易交流。 嗯， 哦，但是往往我不大想听别人的，所以我往往也没有什么关于别人的内容的想法和感受， 本身就排斥了。 哎，不对，你本身其实就排斥，哦，这个就是矛盾的地方哈，他没有看到自己这个误区，哦，就是你本身。并不想跟别人交流，但是你希望别人跟你能够好好交流。 嗯， 哦，这个就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悖论来的。 哎呀，那这个问题怎么破局啊？ 他自己还是要，如果他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误区呢，还是要从自己开始的。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要开始训练，要锻炼自己，锻炼自己，我愿意从一个人交流、两个人交流开始。 嗯， 先听别人讲。然后呢我来表达我的理解和共情啊，哦，别人的感受啊，我的想法呀，啊，围绕着别人讲的内容我们要表达一点啊，叫他来说其实要从听到什么内容开始，要如果做咨询的话呢，我会希望这个客人他平时要交作业的， 嗯， 啊，就是你听到别人说什么了，你要写作业发过来给我看啊，哦，有的人刚开始他写作业他就知道其实我没有听别人说话，因为他写不出来别人说了什么，哦，如果你用心听了你说不了话，但你会听到别人说什么吗，对吧？但是他一写作业呢，他就知道了其实我没有听，哦，原来我只是抱怨说，哎，为什么我们交往那么差，你就知道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听别人说话。 所以想要融入别人的前提是你首先要学会倾听， 对，倾听聆听，然后给予理解反馈，哦，从这个开始的， 嗯， 哦，这两步呢，如果是咨询我们都希望他写作业，你是怎么表达的，你听到了什么，然后你什么表达的，哦，因为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之后，当然他有个要求就是你愿意跟别人交流，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交作业，他可以慢慢的学会怎么跟别人交流。 嗯 嗯，是，这是可以学会的，倒是真的。 另外呢，他说我原来也不是这种性格，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家里很多的亲人离世了， 对对对，没错， 是不是 会有影响？ 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对，一般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了，好像自己有很多变故，但首先还是自己本来父母性格的影响， 嗯， 会更大啊，就是本来就有这种自卑的倾向， 内向， 是不是家里这种知识系统越来越少了？ 对， 因为那么多的亲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离开他了， 没错， 在他还年纪那么小的时候， 对， 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吧？ 没错，没错，就会觉得缺少一种安全感嘛， 嗯， 哦，孤立无援嘛，然后不大愿意，有些是自己也回避这种去面对这种伤痛。 嗯， 所以呢有时候就不想跟别人交流那么多， 嗯， 哦，因为沟通交流其实也是相互的，你会了解别人，别人会了解你， 嗯， 哦，所以有时候他会用回避交往的方式来回避面对这部分的伤痛。 是，所以他在这个故事当中也说了，他说我成了独女，家里条件很差，被人瞧不起，一直以来我也习惯独来独往。 嗯，对对对，没错， 你看他也习惯了， 没错。 那么这么多年来的这种生活方式要想现在改变，恐怕也需要付出一些时间和努力吧。 对对，他必须要下决心，他得意识到啊，这是我要改变的。 嗯， 哦，他愿意下这个决心去改变呢，然后有方法可以帮到你。 嗯， 哦，如果你自己觉得说我就是这样了，我就是内向，我就是不想跟别人交往，哦，如果是这样的，那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有人经常说说你啊，性格内向，找个人带带你，是吧？找一个活泼开朗的人带带你，你们俩在一起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他其实在工作当中有这么一个95后的小妹妹，是吧？人家也比较活泼，但是他们俩反而各种处不来。 对， 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带都带不出来吗？ 因为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嘛，哦，所以他本身。对于活泼的人来说，他觉得距离会更远 啊，更远， 会更远。对，因为相对来说，你衬托出我更 多么的封闭 啊，对对对。如果对方也很内向，那还好一点，就因为大家半斤八两，对吧？谁也别笑谁。 嗯， 哦，我们俩可能还能一起吃吃饭，可能还能聊聊天。 嗯， 但你那么活跃，就其实 就是你是我特别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对吧？ 对， 你那么优秀，就反而衬托出我现在有多么的无能为力。 对， 我这种无力感就更强。 对对对，觉得那个心理的距离就很远。哦，如果他不是有觉察到呢，有意识的推动自己去交往呢，他就会远离这样的人。 所以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很重要。 是的，你首先要觉察到啊，觉察到之后，你要觉得说你愿意从同样内向的人交往都好 啊，随便选个人都可以 啊，对，你可以选那些哎，那个对方好像也比较内向，哦，可能人家家里也有变故哈，哦，对吧？然后你跟他大家有同病相怜，有相互理解的感觉， 嗯， 你愿意从这样的人交流都好， 嗯， 哦，然后慢慢过渡到比较活泼的人啊，也都可以 找一个能够接纳你的 啊，对， 找一个你跟他在一起没有太多压力的， 哎，相互理解，哦， 嗯， 大家程度差不多。 嗯， 哦，其实也有很不少内向的人呢，啊，一样的， 嗯， 哦，对方能理解你啊，但是往往以前他自己就回避，其实也回避了所有的人， 嗯， 包括内向和外向的人，我都回避了， 嗯 嗯， 他说我也弄不懂为啥周围渐渐有人说我脾气不好，不好相处， 哎， 那这个回到我们前面所聊到的闲言碎语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你可能平时也忽视了和这么一波人的沟通和交流， 嗯，没错。而且有时候别人觉得你脾气不好呢，就是因为你显得高冷， 哎， 因为你老不说话，你默默的走了，哦，别人觉得哎呀这个人是吧，他就会猜测你脾气不好，或者冷漠也是脾气不好的一个表现。 要是现在高冷的人还挺多的 啊，对，其实很多高冷的人他都觉得很委屈，他觉得我其实不是高冷的，你要跟我熟了呢，你就知道其实我也很热情，我也很难交流。 有一部分高冷的人是等待着别人给他一个温暖善意的笑容， 啊，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他其实也渴望有人靠近，然后呢他跟熟悉的人是可以交流的很好， 嗯， 哦，也有这样的。但是他一开始见面陌生的时候，他就是不自觉的，我就是表现的高冷， 嗯， 好像 这个是不是和年龄段也有关系， 主要还是性格吧，主要还是性格。有的人他是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 有人说，你看现在90后吧，更独一点啊，独立的独，或者说这个孤独的独也好， 对对对， 怎么理解都行啊。 嗯， 所以他们认为我不需要通过人际关系来获得我工作当中的某种加分，或者是来给我助力。 嗯， 我这样也挺好啊，我不跟你们在一起聊天，我也。一分钱没少啊 对，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影响， 还是有影响， 还是有，对对对，因为我们实际上还是需要有朋友，每一个人都一样。 人说了，我在外头有朋友啊，我在网上有朋友啊，我打游戏有战友啊， 对，如果他们在别的地方有那就还好，他就不会那么介意。 对 啊，你只是在单位说， 我们只是同事关系啊，只是八小时的这种共事的关系啊。 对， 我外面的世界丰富着呢。 没错，那种人呢，反而他不会很难受。 嗯， 他不会难受。因为我只是跟你在单位里面少说话了， 但是会让其他的人难受。怎么感觉来了一个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吗？ 是， 就是这种年龄大一点的人会难受。 嗯，交流不来嘛。哦，大家都希望说我们是同事，我们可以聊聊天。 对，特别是老同事们会比较别扭。哎，这个人怎么这么？第一反应可能会这么没礼貌啊，是吧？第二反应慢慢明白了，就说哎，这人怎么这么孤啊、独啊、哈、孤僻啊等等，会让其他的人不爽了就。 对，没错没错，所以会造成很多误解吧。它不一定是你真实的表现， 嗯 啊，但是会让别人有这个印象，你自己还觉得很委屈，啊，你觉得我没有高冷啊？ 对啊，我没有啊。 对啊，但其实你不说话嘛，人家就觉得你高冷啊，你都不说话呀，你说 对。但我想呢，很多事情是时间能够冲淡一切，时间也能够证明一切。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好大家呢，尽量的也保持着相安无事哈，客客气气的合作的关系， 嗯， 是吧？ 有一点交流或者普通一点的交流，聊聊天， 对 啊，都是必要的。 嗯， 啊，不一定都得谈很内心的话，我们才能聊天。我们谈谈天气，谈谈新闻也能聊聊天嘛。 嗯， 哦，然后有一些交流呢，啊，大家也大概能了解到了啊，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是高冷啊，是这样。 所以说，闲言碎语叫我如何忘记你，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和同事啊打成一片啊。 嗯， 这种打呢，不一定要就像刚才您说的腻在一起的打闹， 啊，对对对， 无话不说的谈， 也不需要那么， 也不需要。 嗯，对对对， 但是也不能够那么高高在上啊。 嗯， 一句话不说的， 对， 这种 距离特别远，那种呢，就那你就要学会不在意闲言碎语了，肯定会有人说的。 当然啊，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人说呢？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 现象。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团，也谢谢李金荣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 不客气。 好，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鸳鸯，英文名翻译过来其实叫中国官鸭，鸳是指雄鸟，鸯呢是指雌鸟，所以说鸳鸯是个合成词。我们属于雁形目中型鸭类。 大小呢介于绿头鸭和绿翅鸭之间，体长38到45厘米左右。雌雄的颜色是很不一样的，雄鸟嘴是红色的，脚是橙黄色，羽毛颜色鲜艳而华丽，头上还有艳丽的冠羽，眼睛后面有宽阔的白色纹眉，翅膀上有一对栗黄色的扇子一样的直立的羽毛，像帆一样立在后背，非常的奇特和醒目，所以我们在野外非常容易被辨认出来。 我们的雌鸟头和后颈是灰褐色的，没有雄鸟的冠羽，眼周是白色，其后有一条白纹与眼周围白圈相连，形成特有的白色眉纹，上体灰褐色，两翅和雄鸟相似，但没有金属光泽和翻状的直立羽，腹部和尾下覆羽白色，也是极为醒目和独特。 我们繁殖期主要是栖息在山地、森林、河流、湖泊、水塘、芦苇沼泽以及稻田地里，冬季呢大多栖息在大的开阔的湖泊、江河和沼泽地一带，一般生活在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以及附近的溪流、沼泽、芦苇塘和湖泊等等地方。我们喜欢成群活动，一般有20多只，有的时候也会和其他的野鸭混在一起。每天在晨雾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就从夜晚栖息的丛林中飞出来，聚集在水塘边，在有树荫或者是芦苇丛的水面上漂浮取食，然后再飞到树林当中去觅食。大约1-2个小时之后，又先后回到河滩或者水塘附近的树枝以及岩石上来休息。 我们每年3月末4月初陆续地迁到东北繁殖地，9月末10月初离开繁殖地南迁，迁徙时成群，常成7-8只或10多只的小群迁飞，有时一见多达50余只的大群。在贵州、台湾等地，也有部分鸳鸯不迁徙而成为留鸟，常成群到达繁殖地。刚迁徙到繁殖地时，活动在低山开阔地带的水塘和溪流中，休息时则成群栖息在水边或未融化的冰上。 除了繁殖期之外，我们经常成群的活动，特别是迁徙季节和冬季，集群多达50到60只，有的时候能够达到近100只。我们善于游泳和潜水，当然在地上行走也很好。除了在水上活动之外，也会经常到陆地上活动觅食。我们性格机警，遇到人或者是其他的惊扰会立即飞走，并且会发出一种尖细的哦哦的声音。 我们是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低危物种，对我们的保护是刻不容缓的。大兴区的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占地约16万平方米，东至同华路，西至西红门星光生态文化休闲公园，南至新凤河界外，北至南五环路界外。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在游览自然风景的同时，学习有关于保护动物的知识，寓教于乐。来这里游玩一番，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尽了一份力呢。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下回我们接着说。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